里面 Just come on baby Hey 想要依偎非常抱歉我不能放开 Now 你说的对爱情不是随便在街头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oh, 爱让我变得你让我流泪

雪。